那紫色的百合泡进客厅的角落，让我的心跟你昨天的快乐泡进晚空的角落，跟你是无聊影画的闭幕，留给我做居多。这晚夜谁人演出新戏女主角，重复那醒落潇洒的你为谁奉上甜言，当天给我誓言有重读一遍，一束紫百合如电影剧情再度上演，我意识灯光仿似昨天，没暗灯光把那紫色的百合泡进客厅的角落，让我的心跟你昨天的快乐泡进晚空的角落，跟你是无聊